那些不开心的不过只是陪聊、yeah、你的心情需要一块肥皂、oh、那洗得不干净的情绪带你回到 某一个夏天晚上的八点，打电话问你朋友他的人在那边，要不要一起喝一杯，你三顿酒内问个八遍，理由一堆就像是在诈骗、oh、 吸口新鲜空气，感觉自己永远都20岁，心态像刚刷了冲剂，每天起床都必须喝一杯，和镜子里的你今天也不漏气，清爽或者随便奢华都有你， 来自永远二十岁的王心凌和说唱歌手 TY 的一首合唱歌曲《二十》，永远二十岁，永远保持着自己的赤子之心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鹿晗，《追梦赤子心》，这首翻唱歌曲同样也是电影《空天猎》的宣传推广曲。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。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。为火箭用力爱，哪怕肝脑涂地，不求任何人满意，只要对得起自己。向前跑，迎着狼烟和嘲笑，生命的广阔不离寂寞，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于旧绕，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，继续跑，带着赤子的骄傲，生命的闪耀。

节去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离开了。